就是这样天马行空的磁场，或许你还不习惯，我在等你变成排档。我就是这样注定和你不一样，谢谢你欣不欣赏，我的风格是限量。手掌柔软又刚强， 时间线长，指尖藏着一股力量， 安静的目光温柔却也狂放，世人的滥觞，刻板的印象。